才选择生下孩，我们很努力活得精彩，好让看起来活得精彩，我们自由自在选择着未来，我们选择选择不做阿怪。他常常说生活不能安排，还说不能按理出牌，他有他未来，我们学不来，我学不来，学不来，谁学得来？谈个恋爱， 拜拜。 就是主角，麻烦给个特写，真一些。 我就是主角，历史上被改写，被超越。 想法被否决，说教是侵略，个性被赶尽杀绝，美其名曰是对我的关切。我们拒绝拒绝拒绝，背叛了背过了背义道歉，青春总会凋谢，成长没有攻略，就让我无法聊天。挥洒我们年轻的岁月，在坎坷破茧成蝶，飞舞在梦的季节，卷起的狂野就未知的浩劫，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，不要苟且，轰轰烈烈，写下属于我们哈。 我就是主角，历史上被改写，被超越。 是主角，燃烧心中热血，永不灭。 谁的心情没有起落，谁的天空永远开阔，多少风雨独自走过，漫漫长夜不畏伤口，如今有你我不寂寞，再多折磨都能承受，重重打击仍不肯放弃，因为你是我的所有。

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。 这是迪克牛仔带来的作品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叮当呢，这首反性别的翻唱呢，可以算是非常的成功。他的声音的爆发力和韧性呢，和这首歌呢是成功的合体了，所以呢听起来感染力呢也是非常的强。听听看这一首作品，我是一只小小鸟，我是苏宝，我们待会儿见。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，想要飞，却怎么样也飞不高。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，却成为猎人的目标。我飞上了青天，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。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总是睡不着。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。未来会怎样？究竟有谁会知道？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？我永远都找不到。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。